my fantasy. I got gold and diamonds inside my ambition. No boundary, no limit, no restrictions. I'm a dream big like the universe. Be the night low key. Hey, this can be so drive life, roller coaster ride. Hey, what can me alive and wishing by my side? Don't call me savage, cause I made it happen when you don't. Chances call me gold, they got no patience. No, they don't. Team with label what I made. You ain't ready, we gon' slay. You are you, I am me, no need comparison, man. Stay 124/7, full season, man. History in the making, what we see now, yeah. 进榜三周，王嘉尔作词并演唱的这样一首歌曲《Fanny Man》，本周第39位。 The fanny on my back, cause they like it wrong. Feel the vibe, people coming back in that room. Got the fanny on my back, cause they like it wrong. Feel the vibe, people coming back in that room. Got the fanny on my back, cause they like it wrong. Feel the vibe, people coming back in that room. Got the fanny on my back, cause they like it wrong. Feel the vibe, people coming back, guess for more. Fanny, 第38位。 如果再遇见最好的我们，会不会相恋？如果再相恋，现在的我们该怎么永远？有一些亏欠，躲得起屋檐，却经不起雨点。有一些遗憾，经得起誓言，却经不起时间。 赖伟峰这样一首《安》，作词是现代诗人斐然，所以这样一首歌的作词部分呢，也是一首现代诗。我们听到这样的哼唱，一首静谧安静，关于不安，关于安全的这样一首《安》。赖伟峰，安，入榜四周，本周第38位。 我没如果要多少夜失眠，换一夜安眠。安，如果有如果，要多少次不见，换一次再见。 2018年第2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位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呢，上周新歌进榜来到第38位这样一个位置。这首歌的创作者和演唱者在做客节目的时候，形容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脑海当中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云南，所以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跟着这首《带我飞吧》来一次音乐上的旅行。 包袱和纠结，虽然 峰带我飞榜进榜两周，本周第37位。那这首歌曲也来自于他的全新 EP 重生当中。 36位。 这样一首《月牙儿》由他的好友宁夏创作，这首歌让孟慧圆想起了远方的母亲，因为抬头望月的时候就会想到他。《月牙儿》入榜两周，本周第36位。 那个月牙温柔而清亮，把一些阳光轻轻地送到枝上，一阵晚风带着南边的花香，把柳条影子吹到墙角无光的地方。 第35位。 寂寞。 英夜光。这首歌曲拥有八周的榜龄，本周来到第35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24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的第34位是一首进榜新歌。曾经他的成名曲《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被看作是最最虐心的告白作品之一，他就是莫西子诗。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叫做《月光白得很》。作为一名少数民族的歌手，莫西子诗的作品总有那样一种自由舒展的感觉。《月光白得很》就是一首面对灵魂的歌，用音乐描写心中那片纯洁的乐土。 3位呢？ 天 I will carry you 进榜七周，本周第33位。 第32位 像是仰望天空，为你心事唱进歌中，等你回来世界也许上秀，是那片沙漠绿洲，美好 这首《情书》来自于旅行团乐队，新歌进榜本周第32位。仿佛纸质的信件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快节奏的生活也让爱情变得麻木起来。那旅行团这样一首《情书》其实也是在提醒大家，需要以单纯的心来面对你爱的人。 为你写诗唱情歌中，等你回来，世界也许上秀。 2018年第24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那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第31位，这首歌曲进榜6周，由李卓雄作词，华晨宇作曲，这也是莫文蔚和华晨宇的第一次合作。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再次，我撕裂。

周涛的首次舞台剧演出会和戏剧演员孙强擦出怎样的艺术火花？8月16号到19号，北京保利剧院揭晓。继续来关注，近日吴秀波以少有的父亲身份走上人工智能教育品牌的舞台，讲述了自己的育儿感受。有两个儿子的吴秀波说，大儿子很像自己的哥哥，是那种费了很大力气学得很好的孩子，二儿子则很像自己上学时的样子。吴秀波调侃，每次辛苦拍戏回来的间隙，总是希望能睡个懒觉，但周末早上就会被妻子的喧嚣吵醒，妻子在辅导二儿子功课。吴秀波的妻子毕业于师范院校，是名优秀的数学老师，在辅导大儿子的时候他很有成就感，但在辅导二儿子的时候，妻子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远超过大儿子，却没有什么效果。二儿子擅长与人交流，学习注意力不够集中，这就像我跟哥哥的差异，我哥哥所有的考试基本名列前茅，我只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上感受到了快乐和兴趣，所以最终我选择了演员的职业。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董化。那这一时段我们将会进入到第三军团，在上一时段第四军团当中有这样两首新歌进榜，分别是排在第34位莫西子诗月光白得很，还有第32位旅行团乐队情书。那么到了第30位，这首歌呢是进榜7周由阿健创作，唱给父亲的这样一首为你离开做的小事。 第29位。 那片金色的麦田，就像你那金色的头发，听到风吹麦浪的声音，就会让我想起你。 这首《金色的麦田》由土布叔叔带来，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25位，本周来到第29位。新歌《被拥抱的荒岛》本周来到第28位，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进榜。这首歌呢，来自于曹芳的最新专辑《3170》，也是专辑当中唯一一首不是自己作词的歌。是暖的，就像曹芳的作品一样，总是像自由的风，时而温暖，时而清风拂面。这首歌的歌曲呢，其实早就完成了作曲的部分，但是词方面呢，曹芳总也无法给他写完。有一天呢，就跟自己十多年的好朋友王海涛说，要不然你来填填词。海涛听到了这个歌曲的 demo 部分呢，马上就给曹芳打电话说，歌词我想好了，然后歌名就叫做被拥抱的荒岛。连曹芳也说，看到歌词突然发现，原来王海涛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2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位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首歌曲由谭维维创作并演唱，写给妈妈的你呀。 嘛？ 可以的嘛，我八瓶啤酒，八瓶。要听话，要生娃娃，早点结婚。 嘿，我喜欢的嘛，哎，我喜欢帅得很。 不要脸，佝偻腰儿。 琪《恋爱预告》，新歌进榜第26位。 第25位。 有些人说我有罪，不可在道路上飞，他们想看我下坠，不知道我会流泪，下一个降落地都是晴天霹雳，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无奈的我走一步虎口，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 这首《天地》由吴亦凡作词作曲，是他新专辑的首支中文单曲，而这首歌呢依然延续他对 Autune 的偏爱，同时加入到了东方的元素。这首歌新歌进榜排在第25位。2018年第24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这首歌曲呢，上周新歌进榜来到第18位。那此前榜单上也有一首他的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叫做《被拥抱的荒岛》。这首《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依然来自于曹芳，其实呢，也是描写了一个懦弱和一个勇敢的斗争。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吧，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排在本周第24位曹芳创作并演唱的《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 那样的房子会不会飘起来呀？什么样的窗户才能关住它？如果一切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九月很美的房子，有人路过总不禁去赞美它。 Number 第二十三位。 年轻专家翻译你的典故半真半假，别装还是个赝品，老古董。外头日新月异，你的光辉被困在哪？不懂你的麦汁之下，嘿，完全不懂。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用来追捧。 许嵩《老古董》进榜五周，本周第二十三位。 天要离子我成功，老古董，直到我和你一样成为老古董。 Number 第二十二位。 开始这条的性格却不肯讲究言和，从不满意所谓合格，对每个我攻无不克，参赛者越来越多，天敌却只有一个，好假一声头也不回，我眼中只瞄准我。那傻上的我早早传说听我来的过，其实几声不巧越等于坠落，不愿你走过，让我这傻上的我失去养分，听话上路虎视眈眈，人太多，我只在乎一个对手。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倔强的结果。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怕完再认真的晚了，十年之后起风之地球进化到几次代，就让我期待我。这性格没事就自我挑拨，高挂自带空中玩耍，遇上更强从不退缩，城内的怪物越多，我目标越是清澈，铁线线断将之风，也在窄道从不寂寞，那下上个我早早宝座，起落穿一波，其实精神不向上等于坠落，让我吞下上个我就会尊敬，计划下多虎视眈眈，人太多，本人只有一个对手。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骄傲的结果。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怕完再认真的晚了，十年之后起风之地球完美到多可怕，我都想更新过。 主令蔡依林这样一首《我对我》，新歌进榜第二十二位。我们可以听到这首歌在编曲部分加入到了 house、电子还有交响乐等元素。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第二十一位，这是由周星杰所演唱的《如果你能懂》。这首歌曲拥有两周的榜龄，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关注2018年第二十四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其他歌曲的排名情况。我们稍后见。 你说黑夜里一直明灯。

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融合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品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24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那在此要感谢过往一周前往中歌榜新浪官方微博为你所喜爱的歌曲加油转贴的各位好朋友，本周十首新歌推荐。那最终有多少首歌曲可以上榜？他们的位次如何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个小时后半程的揭榜专题当中，我们所听到的这样几首新歌，分别是排在第34位莫西子诗《月光白得很》，第28位曹芳被拥抱的荒岛，还漏掉了第32位旅行团乐队《情书》，26位梁咏琪《恋爱预告》，25位吴亦凡《天地》，22位蔡依林《我对我》，一共是6首新歌。那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20位歌曲开始。这首歌呢进榜2周，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15位，它是张杰所演唱的 Pretty White Lies。 张杰今年有一个音乐计划，就是 We Life 这张首张试水 EP， 用3首风格完全不同的新歌也来解读他这种叫做 Mix Pop 的音乐风格。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 Pretty White Lies。 I'm going out of my mindYou just ignore the voice screaming out inside my brain. Maybe I think too much. Maybe I self-destruct. I have to be the one to blame. So tell me how I lost my touch. Is it fading, girl? Tired of waiting, girl, on you. Maybe have you given up? Where you hiding, girl? Sick of trying, girl Number 19位。 朋友打来电话说他 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谁不敢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毛不易的新专辑《平凡的一天》起点很高，李健担任专辑制作人，我们此刻听到的就是专辑的标题曲《平凡的一天》，进榜两周，本周第19位。 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就如同歌里唱到的那样，就如晚风轻拂着面颊。这样的歌曲真的让人非常容易就驱走疲惫感。 Number 第18位， 放任我就拉倒，离开之前不愿爱的宝宝，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可怜的身体如果你太想靠，喝了你的麻醉， 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这首歌曲进榜五周，最好位次是第六位，本周来到第18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董化。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这是一首进榜新歌。我们马上就可以听到这样一首由薛之谦作词，张一豪作曲，哦，应该说反了，是薛之谦作词，哦，没有说错，张一豪作曲的肆无忌惮，典型的薛氏情歌。 你肆无忌惮，你举着弄粉，用词刁钻，要宽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越孤单， 上情感退让都不谈，站在过半还奋力纠缠，你的预判圆满，我尽量延缓胡闹狂欢，用词刁钻，要观后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违背自然，我表演勇敢，宁缺毋滥，严加看管，无用的手段这习惯让自己难堪，最后的离散、请用词温暖。 Number 第十六位， 有时候被宿人地板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笑着假装路过一笑而过，算了忘了当然这些吧，又没什么好怕的，不就是我吗，难道原来送手了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真吧，天爱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甘，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这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有时候 是李荣浩为电影《动物世界》所演唱的片尾曲，叫做《成长之重量》。这首歌曲进榜两周，本周来到第十六位。 Number 第十五位。 站在这里，对过去做一个深呼吸。

也不孤单。 第十二位， 物是人非事事休，雨雨泪湿春衫袖，高楼与谁赏，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无意人守月如钩，梦醒情乱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恩仇，苦断人生尽，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 这首王品九作词，赵嘉玲作曲，成龙演唱的《物是人非》，进榜以来成绩都非常的亮眼，不仅是连续盘踞中国榜的冠军宝座，那目前拥有十周的榜龄，当之无愧的恒星歌本周第十二位。2018年第24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那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第十一位，这是一首进榜新歌，由李卓雄作词，张亚东作曲，莫文蔚所演唱的《天一半地一半》。这首歌也来自于他的最新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其实从回味开始，张亚东就已经和莫文蔚合作了，第二次联手就是《宝贝》，也让 Karen Mo 拿到了2010年中国榜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李卓雄呢，更是从莫文蔚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合作到现在，可以继续和二人合作，莫文蔚的上半场可谓是完美。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天一半，地一半》。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这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166元全家无限用，存费还送劲爆大礼。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明天最高气温略有下降，仍然在34度上下，但湿度明显增加，体感较为闷热。明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雨天气，外出请带上雨具。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晚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在上海举行颁奖礼，由胡梅执导的《进京城》成为本届传媒关注单元最大赢家，收获最受传媒关注影片、导演、编剧、男主角4项大奖。佟丽娅凭借《超时空同居》获最受传媒关注女主角，创造近8亿票房的苏伦导演也凭借《超时空同居》将最受传媒关注新人导演的荣誉收入囊中，实现票房、口碑、奖项三丰收。马伊琍双双入围最受传媒关注女主角和女配角，最终凭借《那些女人》斩获最受传媒关注女配角，这也成为她刚刚斩获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后靠实力拿下的又一殊荣。在颁奖礼上，各位获奖者在聆听荣誉词的同时，也得到了评委们给出的带有鞭策意味的谏言词。最受传媒关注新人男演员尹昉和男主角傅大龙都特别感谢组委会给予的谏言词。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韩红，《飞行时刻》。新歌二号，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新歌三号，蔡依林，我对我。新歌四号，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新歌五号，薛之谦，肆无忌惮。 用词刁钻，要宽厚感。 新歌六号，吴亦凡，天地。 有些人说我有罪耶，多个在道路上飞耶，他们想看我下坠。 新歌七号，梁咏琪，恋爱预告。 爱情上行长边带送。 新歌八号，曹芳，被拥抱的荒岛。 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被阴霾掉。 新歌九号，旅行团乐队，情书。 像是仰望天空，被你心事唱进歌中。 新歌十号，莫西子诗，月光白得很。 月亮是夜照出了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刚给就满心碎，惊叹见面是从前。 切，主角却换了人演。我哭到哽咽，心再痛就当破茧，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2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一时段，我们将会进入到 Top 10的阵营。第十位是一首进榜八周，这是由张靓颖所演唱的《贪恋》。 我伸出手， 九位。 我胸脉若时针不停在转动，从昨天经过，从何之车将规则牢笼紧捉。此刻就算落空，在坠落谷底难空，清晰的准则，得过且过，还是暂时内心动。 是韩红的《飞行时刻》，也是本周的新歌进榜最好成绩第九名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同时是电视剧《壮志高飞》的主题曲。 第八位。 Take it all up, let me block the rain for you. Witness every moment, let me go through all the pain for you. Let me be the one to make you smile, overcoming all the fear. Let me be the one wiping all your tears for you. Not a problem where you at, yeah, yeah. Started from the place you met, yeah, yeah. Holding on you by your side, let us ride to the end. Keeping all the promises, I gon' make it all for you. Writing rap like poems, let me read it next to you. You the gift from heaven, now let's set my point of view. Let me prove that love lasts forever. If anybody bring me life, some contract I'm beside of you. Let the ranger hit my face, let the thunder strike. Let me be the dark knight, let me go to fight. Let me suffer all the pain, I know all the worst things happen cause they call it the lucky race. I don't make promises I won't keep. 袁娅维和王嘉尔带来这样一首 Lucky Rain， 也是袁娅维的最新专辑 Tiara 当中的一首隐藏曲，进榜六周，本周第八位。2018年第2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位。这首歌曲拥有四周的榜龄，上周停留在第十一位，本周上升了四个位次，也来到进榜以来最好成绩。这是姚若龙作词，林俊杰作曲，韩红演唱的《忠于自我》。 让脑海不停地转动，像辽阔的地球，一个人最可贵的成就是想不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人总会被感情给勒索，或被现实绑架，身不由己，最是寂寞。不管我在独处，追求我的快乐，有心之说。 一首非常热血的《忠于自我》，来自于韩红，进榜四周，本周第七位。 Number 第六位。 熟悉的街，主角却换了人。来不及再哄哄 遇见。 Number 第五位。 午后有人的方式是半推半就，都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比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自作自受。 摩天大楼想拥有，让人爱不释手，晶莹剔透攀比后才能高枕无忧，请遮住我第几伤口。摩天大楼的道口，羡慕谁的自由，霓虹过后我自首，换与这身啤酒，在海市蜃楼喋喋不休。自由，自由，我尽量献丑， 破旧一楼往里走，见我年幼时候带你小手，多自由，对我微笑点头，我肮脏的不敢伸出手。 薛之谦摩天大楼进榜七周，最好位次是亚军位置，本周第五位。此前我们还听到一首歌来自于余文文的体面，这首歌曲拥有六周的榜龄，上周和本周的位次都是停留在第六位。好，2018年第24期中歌榜 Top 40 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这首歌曲是典型的非常好听的旋律情歌，由张信哲带来《别让爱情不开心》。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分别是由萧恒佳和张简君伟共同完成，就来听这样一首《别让爱情不开心》。 你烫的冷静，冰冷的心情，再痛也死不了的我都输得起，聪明，我擅长压抑悲伤，别提我着急。爱总是要一次次的练习，可惜了爱，却总没人跟你讲道理。人生本来就不公平，爱已经走到这里，却又结了冰。走吧，换自由，换你天真笑容，换你我只要带走回忆，一点小小伤口而已，请别替我担心，我撑得过去，就让我们走到这里，过去让它过去，都忘记彼此的心情，换你天真笑容，换你我只要带走回忆，一点小小伤口而已，请别替我担心，我真的过去，就让我们走到这里，过去让它过去，冻结彼此的心情，最后只留下我。下我一个人孤寂。 Number 第三位。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着。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微笑。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扬起了嘴角。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感觉都美好。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在原地隐隐作痛的年复一年，而你我不再联系，有些话即使难以言语的那么说不出就吞下吧，到现在还迁就他，熟悉的气味在房间里弥漫，你知道多少个夜晚我甚至不能习惯，像是烟嘴上残留的口红印，在熟悉的体温也曾在我手里的手里。 小鬼 Good Night 上周停留在第八位，本周上升了五个位次，来到进榜以来最好成绩，季军位置第三名。 Number 第二位， 手心写的酒歌，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拿酒当水喝，往事像一场自演的电影，说的是平凡父子的感情，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鸣，一首写的酒歌，怎么就这么巧了？知道谁藏好的心还有个缺角呢？我当这首歌是给他的献礼，但愿他正在某处微笑看自己。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再聊聊这歌里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比起母亲她总是忧心忡忡，是的，她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吧。 李宗盛写的唱的这样一首新写的旧歌，进榜五周以来成绩都非常好，上周还停留在我们的冠军位置，本周停留在亚军位置，那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宝座。这首歌由汪峰创作并演唱，叫做《时代的标记》，选自他第十二张专辑《国林里二十九号》，也是在去年发表的一张专辑。汪峰现在的音乐我们听到更加的从容和温和，不过在温和的背后依然带着对时代的审视。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时代的标记》，同时也恭喜汪峰获得我们的冠军位置了。在这里耿花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撕碎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拟，有人在战吗？我清澈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河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春夜睡在雨房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现象成真理，可是换别成长地。